南充县伟军号整集团最近以取缔第三国渔船非法捕鱼活动为借口，在西海热点水域干出了军事妄动，还以汉江作战为名，向汉江河口大量投入了公然挂有令人切齿咬牙的联合国军旗和令人诅咒的傀儡集团象征旗的战斗舰艇。汉江河口是从1953年停战后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北方和南方的军事武力出入过的地方。傀儡集团早在5月中旬，用伪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特种作战武力组建了所谓作战执行组，并从6月10号起动员由战斗舰艇和直升飞机组成的大规模机动战斗群，在延平岛等西南海上的各热点水域随时入侵了我方海上界限。霸占南充县美第侵略军进行这次汉江作战之前，在板门店用扩音器发许通知解释其义务性等，干出了极为古怪的行动。